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。 小霞姑娘一边说着话呀，一边不由自主的这眼泪可就下来了，手指着她弟弟国栋，哎呀弟弟呀，你说咱们姐儿俩啊，从小的时候一块长起来的，打打闹闹的，也甭管是我打你一下吧，还是你打我一下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你不应该勾出外人类来打姐姐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，国栋啊， 那什么，我跟你说啊，每次打呢，我老打不过你，我老是输，我老挨打，所以我呢急了，我这样才找外人来想办法打你，是不是？那个他也不是外人呢，他是我的盟兄。 嗨。兄弟呀、啊、兄弟，你怎么能够起这样的狠心呢？啊，再者说呀，这件事情一旦传说出去，那还了得吗？我告诉你说，我呀再也不打你了，我就把这件事情禀明咱们的老爹爹，让老爹爹呀看着怎么办，处置你吧。 这国栋一听这句话可把他吓坏了， 怎么他知道啊？ 如果说要让老爹爹知道这件事情，那还不把我打得死去活来的呀。所以把这个国栋给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姐姐你饶了我这次吧，啊，下次我是再也不敢了，姐你饶了我吧，啊，姐你别哭了，你饶了我吧。 其实啊，这个小霞姑娘有自己的想法，怎么自己是个女孩家呀，就这么着拿着棍子跑到花园去了，跟圣人这么一见面，您想想啊，那是封建社会呀、啊，年轻的男女哪能够私自见面呢？那还了得吗？这件事情一旦要是让老爹爹知道喽，虽然说这过去是自己的叔叔，如果说婶子要是活着的话，婶子说我两句呀、啊，还可以。要让叔叔知道这件事情，说我这么几句，我的脸面何在呢？姑娘这番意思啊，就是用这个方法先把这个展国栋的嘴给他封上。哎，这么样一来呢，他知道国栋再也不敢跟老爹爹提这件事情了，他也不说这件事啊，人不知鬼不觉的就算过去了。打的是这么一番主意，咱们不说这姐儿俩的在闺房里边怎么说话，单说卢珍听国栋这么一讲，他姐姐经常打他，这展国栋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混小的一个呀，您想想，就跟这韩天锦隔着山沟来回这么一扔，这老虎他多大的履历呀，还经常吃这个烤虎肉，他姐姐还经常打他，他打不过他姐姐，他这个姐姐指不定得有多厉害呢。哎，就看国栋这模样，他姐姐长得也善不了啊。万没想到外边这么一骂，他从太湖石后边往起这么一站，定睛观看，哎呦，感情啊，人家是这么一个秀丽端庄的小姐，霎时间面红耳赤，拿着棍子人家往回跑下去了，眼瞅着国栋拿着棍子也追下去了。卢珍心中暗想，我这是干什么呢？是到人家家做客来了，怎么能够冒冒失失的看人家的女眷呢？嗨，这成何体统呢？这一旦要是让我那个展二叔听见喽，哎呀，我太唐突了，这太不像话了。 所以赶快的把棍子往地下这么一扔，转身出了花园，就奔自己的住所而去。进门这么一看，哎，这韩天锦呢，倒是坐起身来了。那位丁大叔呢，端着茶碗，正让他喝茶呢。陆征赶快上前，哎呦，大叔，你看怎么能够让您喂他呢？来来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丁兆兰看了看他，哎，陆征呐，啊，你看，刚才我呢，就到你这个长二叔那儿坐了坐，聊了会儿天儿，他非得要跟我下棋，你知道啊，我这个棋艺不怎么样，所以呀，我就回来了。我回来可半天了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卢真听丁大叔这么一问，立刻这脸就红了。丁兆兰就知道这里有事儿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跟我说说。哎，大叔您别提了，卢真呢就把这个展国栋怎么把他带到花园，如何的要教给他武艺，两个人是怎么交的手，又如何拜的把兄弟，这国栋又怎么样求他让他帮忙打他姐姐，他怎么蒙这个国栋，万也没有想到在后花园那个地方看见人家这位小姐了，自己也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太唐突了，跟那个丁大叔这么一说，您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啊。啊，也是天锦呢，天锦，哎，你呀这病赶快好了吧，好了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，再住下去呀，指不定还有什么热闹事儿呢。丁兆兰听完了以后，微微的笑了笑。陆真，啊，大叔，这么说，这位小霞姑娘你看见了，可不是吗？哎，你看这位姑娘长得怎么样啊？这丁大叔这么一问，陆真这脸呐，唰就红了，是低头不语。那是啊，过去那个时代，您想想，封建社会，让一个男孩家说人家女孩到底怎么样，他能张嘴说出来吗？他说不出来呀。脸那么一红，把头一低，丁兆兰呢就明白了，甭说，这姑娘一定长得挺漂亮的。哎，卢真，你如果看着中意的话，这么着，我先问问你，在家里边，你的父母给你定下过什么亲事没有啊？啊，大叔，跟您实话实说，您别看我这么大了，我爹爹一直在外，我父母呢没有给我定下过任何亲事。哦，那就好办了。怎么样？如果说你看着这位小霞姑娘要是中意的话，大叔，我能给你做主，我也能给你做媒。怎么样？我给你做个媒人，你看如何呢？嗨。大叔，您这说哪里去了？也不好意思的啊，我去问问去。这丁兆兰还是急脾气，然后把这茶碗呢交给卢真了。卢真接着为这个韩天锦喝茶。丁兆兰一转身又去找这个展耀去了。展二员外一看他回来了，当时就乐了。你看怎么样？我说嘛，咱们两个人呢对弈，你看来吧。棋盘都摆好了，咱们俩下一盘吧。好好好，我跟您下一盘。这丁兆兰陪着个展耀啊，两人呢就下着棋，一边下着棋，这丁兆兰就跟那个展耀说，哎，咱们这儿不是还有一个我的外甥女儿呢吗？小霞现在是不是也长大了？我来了好几天了，怎么没见着这位姑娘啊？哎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展耀赶快吩咐家人去把小姐叫过来啊。您想啊，这一呼唤小姐，小霞姑娘一听老爹在叫她呢，赶快的梳妆打扮一番，然后有丫鬟陪着来到书房门前，家人往里边说，小姐来了，赶快把门帘这么一挑，小霞姑娘往里边这么一走，丁兆兰呐，手里拿着棋子抬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位小姐可以说16个字，貌似天仙，艳丽无双，闺阁女子，稳重端庄。嗯， 先见过他的老爹爹。展二员外用手一摆，来吧，你不认识你的丁大舅了，赶快过来给大舅行礼。姑娘上前呢，就给丁兆兰道了一个万福，见过大舅。哦，姑娘，好好好，真是女大十八变呐！啊，赶快回去歇着去吧。姑娘呢，转身又回到自己的闺阁。然后啊，这个丁兆兰把棋子放下。哎，我看姑娘今年好像已经不小了，可不是吗？今年呢，已经17了。哎呦，我说二哥呀，大弟，姑娘这么大了，你怎么还没给姑娘找人家呢？嗨，你还提这件事儿呢？你知道啊，我那个兄长临终之时把姑娘交给我们两口子了。对这个孩子，我们可以说呀，比自己亲生的女儿还疼呢。可是有一样，我的兄长临终之时啊，说起孩子的亲事来，说了六件事儿。你说这六件事儿我上哪儿给找去？哦，但不知是哪六件呢？嗨，第一个，他一定要找这么一个世代的簪缨之家。你想想啊，那么第二件，他呀，一定要找这么一个善敬的人家。第三件，要找这个女婿呢，是文有文才。第四件，还得武有武功。第五件，还有品貌端方。第六件，本人还得有官职。你说就这六样，我上哪儿给找去？就这么着把孩子的终身大事啊给耽误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嗨，这不是有现成的这么一户人家吗？啊，展耀这么一听，怎么有现成的一户人家啊？那么你说一说。嗨，你也见过这个人。我还见过这个人。谁呀？那就是卢真呐。卢真啊，二哥您想一想，卢真他们家是不是可以称得起是世代的沾阴之家呢？你想，人家的上一辈是做官的，现在卢大哥那是六品护卫之职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是是是。那么第二件善敬之家，人家行侠仗义，称得起是善吗？对。那么敬字无非是家里边人口简单，没有那么多兄弟姐妹。他们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一家人只有三口，您还上哪儿找这样善敬的人家去呢？哦，比如说文才武功，您都问过人家了，孩子跟您是对答如流，您感觉的怎么样呢？嗯，好，可以称得起是文有文才，武有武功。至于说品貌端庄，虽然说比不了潘安之貌，但是也是一表人才呀。啊，对对对。那么本人的官职，嗨，你想他到了襄阳以后跟着大人面前当差，这是破了通往镇，拿住了监王，何愁他没有官做呢？这么六件事儿，您看是不是全都齐全了？哎呀，战耀这么一听啊，这可是天赐良缘呐，太好了。哎，大弟，二哥，没别的，这件事儿得求你了啊，你给做这个大媒，你看怎么样？嘿嘿，跟您实话实说，我不是找您下棋去了，我主要是为此事而来。啊，哦，哎，我已经问过了，卢真在家里边还没有定过亲事。虽然说我不是他的父母，但是呢，卢大哥家里边的事儿，我能做得了主，我呢也愿意做这个大媒，您看如何？那太好不过了。说着话呀，这个丁兆兰就从身上取下一块玉佩来，交给了展耀，这就作为呀定亲之物。哎呦，把这个展耀给高兴的，丁兆兰赶快出去 哎，来到他们住的房间，拽着卢真就过来了。卢真进屋以后，见着展二员外跪倒在地，口称岳父在上，小婿卢真，这厢有礼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把这个展耀给乐得赶快用手搀起来了。贤婿，快快请起吧，立刻吩咐摆酒，这是大喜的事儿啊！赶快的，也告诉了小霞姑娘。小霞姑娘这么一听，哎呦，羞臊的是面红耳赤。您想啊，家里边家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档的喜事了，那当然的也瞒不了这位展国栋啊。国栋一听是这么回事啊，哎，他急急忙忙的就去找卢真去了。哎，那什么，大哥，咱俩拜把子这事儿就算吹了啊，闹了半天感情你是我姐夫啊，嘿，我可是你小舅子。这展耀一听，你这胡说什么呢啊，去你，哎，是我走了。他上哪去？他又奔到他姐姐闺阁这儿来了，见着小霞姑娘。哎哎，姐姐，本来我想多个外人打你，这回倒好，嘿，我找来这么一个姐夫，明儿你们俩人要合伙打我，那我就更受不了了。行了行了，兄弟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你赶快走吧你。这么着把国栋啊也给轰出来了。过了几天之后，眼瞅着韩天金这个病呢越来越好了，身体也强壮起来了。卢真、丁兆兰、韩天金他们心里着急呀，怎么卢真、韩天锦都恨不得呀马上到襄阳见着自己的爹爹。你想有这样的急事在那儿待得住啊？这天丁兆兰就把这番意思跟展耀这么一讲，展耀也知道不能够再留他们了，赶快给他们准备了不少银两作为盘缠，打点行囊，他们就告辞要走。一再的问说我们要奔襄阳或者奔武昌应当怎么走呢？这个展二员外告诉他们了，说你们呢下了山以后一直的先往西边走，那儿有个镇店叫做黄花镇，到了黄花镇以后你们也甭管是奔襄阳还是奔武昌，就啊冲着东南的方向一直走下去，那条大道哎，就能够通武昌，就能够通到襄阳。哦，知道了知道了。这一天吃罢了早饭之后，他们打点好行囊，辞别了展二员外，卢真给岳父也磕完头了，于是他们赶快上路，就奔往黄花镇。其实啊还有那么一伙人在他们的前边已经来到了黄花镇。谁呀？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，爱虎徐良、胡小季、乔斌他们捣毁了飞毛腿高蟹那个黑店，他们也是从那儿起身，人家告诉他们了可以先到这个黄花镇。爱虎跟徐良约好了，说我先到娃娃谷去，到娃娃谷完了以后我呢就到黄花镇去找你去，你在黄花镇那儿等着我。哎，他跟着徐良呢就按着人家指引的方向，从黄花镇这儿也是往东南走，好奔武昌去。那哥俩呢，胡小季跟乔斌也从这儿跟他们分手，人家往正南奔往湘阴县，是这么定位的。三个人推着车来到了黄花镇，也就是刚一进这个东镇口这儿，眼瞅着那边啊有这么一个饭铺。嚯，这饭铺啊还真不小，明三暗五的大门脸儿，上边有块牌子写着是全真馆，外边呢有这么一个长条的桌子，还有长条的板凳。呵，看这饭铺呢挺气派的。这开路鬼乔斌呢当时就喊开了，哎，哥哥兄弟，那什么，嘿，我这饿了，嘿，肚子咕噜咕噜直叫，干脆咱们就在这儿吃点饭得了啊，喝点酒怎么样啊？徐良看了看把头一点，啊，就在这里说饭吧。啊，好，就这儿吃饭，就这儿吃饭。于是三个人呢就把这个小车啊，哎，就在这个饭铺门口这儿，犄角旮旯吧，往这儿这么一靠。他们来到饭铺门前这么一看，要说这个饭铺啊，这还支着这么一个三脚架子，三脚架子上边呢 有这么一块木板，这个木板上边还铺着特别干净的白布，上边还摆着不少啊什么馒头啊、花卷啊、包子呀、粽子等等的吧，哎，有不少的吃食。这是干什么用的呢？这是给那个穷苦人呢预备的，卖苦力的。你也甭管推车的、单单的，来到这儿就想吃，吃完了还得赶路呢。哎，这儿吃食呢也便宜，外边不是有个成条桌子、成条板凳吗？哎，拿起来你就坐在这儿，你就吃。不仅如此，靠着门口啊，那边呢还有这么一个绿瓷缸，上边也有块木板，板子上边有这么三四个粗瓷的大茶碗。这缸里边是什么呀？茶呀。这个茶跟里边的茶不一样，就是那个客人呢，哎，要壶茶，没喝几口剩下的，然后呢就把这茶往这个缸里边这么一倒，用这个开水呀再这么一沏，这叫什么茶？这叫总茶，也是给那些啊推车单单的卖苦力的这预备的。光吃干的不成啊，您可以啊随便喝这个茶，这是免费的，不要钱，所以叫做总茶。三个人来到这个店房里边，一直的往里走，要说这店房里边有不少桌子呢，一看呢只有后边，哎，这会儿可以说不是雅座吧，但是这是后堂，挺讲究的。三个人呢就往这儿这么一坐，当然了，胡小季坐在中间，左右呢有这个徐良、乔兵两个人陪着往这儿这么一坐。店房的伙计立刻就过来了，哟，三位你们吃什么菜呀？徐良先张嘴了，啊，你给我来那么一小盆醋吧。哦，人家伙计一点头，知道这位是山西的客人，就喜欢吃醋，当然了，跟醋不能叫醋，得叫忌讳。乔斌旁边搭茬了，我们要这个女真陈少啊，这个上等的酒席一桌。是是是，我马上给您吩咐下去啊，那个女真陈少上等酒席一桌，外加忌讳一小盆啊。吆喝下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酒席全都摆好了。三个人呢端起酒杯来刚要喝，也就是在这个功夫，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有这个马蹄声音，紧跟着吁，往外这么一看呢，骑马那个人呢好像是个仆人的模样，甩凳离鞍下马，外边单有伙计把马接过去了。他急急忙忙的来到店里边，来到里边啊就问这个伙计，哎，你这儿有雅座吗？啊，你看我们这儿没有雅座。那么后堂呢？哟，后堂啊这儿已经有人站下了。啊，有人站下了，能不能让他们给我们腾一腾？哎呦，这可是不好说。哎，您看什么事儿呢都有这么一个先来后到的，是不是？就一个后堂啊，啊，您看那边还一个腰门，腰门啊就是在他们坐这个后堂的旁边有这么一个栅栏，哎，就是栏杆吧，在这个挡着呢，其实呢也挺好的，就在西边。这人过来看了看，把头一点，行了，这儿也行了啊，快着吧。就眼瞅着这个人呢转身出去了，就从马上边啊又拿下这么一个不大的小绿口袋来，进门让伙计给涮好一把茶壶，从那个小绿口袋里边拿点茶叶又给沏好了。徐良他们三个人这么一看，这是仆人，一会儿不知道什么样的贵客会来到此处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，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，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，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幸福生活，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幸福工作，焕发精神。

官名，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徐良、胡小骥、乔斌他们三个人坐在后堂这儿，这么一看就是进来这个仆人呐，嚯、哦、他也太讲究了。你看进门先问有雅座没有，伙计说没有雅座，他就问有后堂没有，告诉他了后堂呢，让人先给站下了，张嘴就说能不能够把后堂给腾一腾。伙计跟他讲什么事儿都有个先来后到，人家已经站下了，我怎么好意思过去让人家给腾地方呢？要不然您看看这儿有个腰门成不成啊，也就是在这个后廊的外边有个栏杆挡着西边这儿。他过来看了看，点了点头，好像这儿啊也就将就了。紧跟着眼瞅着这个仆人出去，从马上边拿下来这么一个小绿布的口袋，特别的讲究。进门以后让这个伙计啊找把茶壶，是又涮了又涮，涮干净喽。他从这个绿布口袋里边拿出自己的茶叶来，让伙计给沏好摆在桌子上边，还让这伙计把这个桌子擦得干干净净，搬过一把椅子来就放在桌子的后边。仨人看到这儿心想，这么讲究，一会儿来的这位主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呢？正想到这儿呢，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呐、啊，马踏銮铃响亮，紧跟着三个人骑着马过来了。这三个人翻身下马，外边有伙计接过了马屁，在外边给遛马，眼瞅着有两个仆人在后边跟着，有一位相公走进了饭铺。他们抬头一看，这位相公头上戴着这么一顶白缎的一字卧云的五升公子巾，掐金边走金线，绣的是串枝莲，两颗珍珠，穿着鹅黄灯笼穗在肩膀头这儿来回的飘摆，白缎的箭袖袍就三蓝色的大朵团花，五彩的丝鸾大带纱腰，套玉环配玉佩，葱心绿的衬衫，青缎的薄底靴子，肋下配刀，金石件金铜口，扎马翘尖的燕翅饰，钢刀悬衣左肋，细条的身材，面白如玉，白中透着亮，亮中透着润，就好像出水的桃花一般，两道细眉，一双长目，皂白分明，冰玄胆，唇若涂朱，牙排似玉，大耳垂轮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暗藏着这么一股威风杀气。只见这个人呐、啊、走进来以后就问他的伙计在哪儿喝茶呀，就是先来那个仆人把茶沏好喽，赶快过来。哎呦，你看在这边呢，您这边请吧，咱们只能够坐在这儿了。哦，这位武生公子来到这儿一落座就一再的说，哎，我渴了，赶快的把茶给我端上来吧。是是是。就眼瞅着这个仆人呢把这茶壶端起来了，旁边有四个茶盅，每个茶盅里边啊倒上这么、半茶盅茶，然后一弯腰从那个靴筒里边拿出一把折扇来，就给扇这个茶，也就是说把这茶呀扇凉一点合口喽，再让这位武生公子喝，也就是刚刚的把这个茶呀扇得差不多喽，端过这个茶盅来刚要递给这个武生公子，您瞧，就在这功夫 猛然间就听见外边连喊带叫的，见了这么一个黑脸大汉。这个黑脸大汉呢、啊，哎，要说他这个脸呐、啊，黑的就跟地皮一个色儿一样。进门噔噔噔噔噔噔就往里边走，一边走啊还一边喊：“我渴了，嘿，渴了，嘿，哪有水啊？我可渴了啊！哎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。”这个伙计呢，正在这个后堂这儿伺候着徐良他们这儿吃饭呢。他们几个人这么一看，这胡小鸡呀、啊，就告诉这个伙计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那儿来了这么一位大高个啊！哎，他和渴，你过去先照应他去吧。”就在这功夫，这个大高个黑脸大汉已经啊来到了后堂了。我可渴，这人是谁呀、啊？嘿嘿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霹雳鬼韩天锦。上文书咱们说过呀，不是丁兆兰、韩天锦、卢真这个爷儿仨离开了百花岭以后，不是也奔这个黄花镇这儿而来吗？他们呢，刚一进这个东镇口这儿，这个霹雳鬼韩天锦就嚷嚷：“我渴得要命。”卢真告诉他说：“您别着急，哎，一会儿有饭铺啊，咱就进去。凡是饭铺那儿全有茶。”哎，行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就在前面啊先跑下来了。抬头这么一看，正好这儿有个饭铺，所以呢，他呀急急忙忙往里闯，一直闯到后堂这儿，站在这儿还一劲嚷嚷：“嘿，我可渴啊，有水没有？我渴。”伙计啊，赶快过来了。哎呦，您这么着急这么渴是不是？您看外边啊那有茶，哎，您呢随便喝，哎，您要是着急呢，喝完了那正可口，哎，您就走，那不要钱。哦，是啊，外边有，哎，不要钱，那行了。唰这么一转身，这个伙计说的是哪个外边啊？是饭铺门口的外边。上文书咱们交代了，就靠门口那儿不是有一个绿瓷缸吗？那是总茶呀，那儿您随便喝，那儿有这个大粗瓷的茶碗，喝完了以后您就走，免费不要钱。韩天锦呢误会了，他以为是后堂的外边的，所以转身一过来一看，这儿有栏杆，哦，甭说就是这外边啊，扭头这么一看，就看见西边桌子上边那摆着四个茶盅，那倒好的，哎，四盅茶。您倒是问问呢，他也不问，走过来呀、啊，不容分说，端起了滋溜一口。旁边那伙计刚要拦，那个武生公子呢，冲那个伙计一摆手，人家什么意思呢？他挺着急的，我就喝口茶嘛，喝完茶道个谢，你走你的也就完了。这韩天锦呐，倒不客气呀。人家晾好的四盅茶正可口，他个滋溜滋溜滋溜，嘿，他全都给喝了。喝完以后啊，嗯，真是好茶，转身他就要走。这个武生公子啊也就是一笑，哎，这个人你可真不讲理呀、啊。啊，你说谁不讲理呀、啊、你看你喝了我们的茶了，为什么谢辞不答你就转身就走呢？这人之常情啊。你说喝完人家茶了，你道一声谢谢，这不也就完了吗？没有像他这样的白喝人家茶转身就走。这韩天锦他也有理啊，嘿，那小子告诉我的，外边茶白喝不要钱，你怎么说我无理呀、啊、这伙计一听这茬赶快过来了，哎呦，您听错了，我说那外边的茶不是这外边，是门口外边那个绿瓷缸那个茶，让我那个粗茶碗，哎，那缸里的茶您随便喝，那个免费，那不要钱，这儿是人家缸自己的茶叶沏的茶啊。韩天锦这么一听啊，立刻就火了，一伸手砰砰把这伙计就给拉过来了。好啊，你小子不跟我说明白喽，让我丢人现眼，让人家损我啊，这像话吗？来来来，我跟你没完。好吗，拉过这伙计来啊，他举起拳头就要打。就在这功夫，卢真进来了。怎么一眨眼的功夫找不着韩天锦了？他这是上哪儿去了？跟着丁兆兰爷俩到处找他， 一看这儿有个饭铺，哎呦，是不是我的哥哥进去了？急急忙忙进来，这么一看，韩天锦举着拳头，这正要打人呢，啊！赶快过来，别打别打，哎呦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呀？紧跟着丁兆兰也进来了，丁兆兰进来问了问，说这怎么回事啊？伙计呢就赶快把这来龙去脉这么一说啊，他没跟我说明白，他说外边，我以为就是这外边呢，我喝了人家茶了，你看让人家损我一通。丁兆兰呢赶快拉着他到旁边坐下了，卢真呢立刻来到这个武生公子的面前，向人家是深施一礼。哎呀，这位公子爷，您看看刚才呢我那个哥哥他是个浑人，那个千万千万呢别跟他一般计较，哎，他是不懂事儿，喝了您的茶了，我呢替我哥哥给您这儿赔礼了，给您赔不是了，不敢说赔您吧，怎么着我再给您斟上四碗，您看怎么样啊？这武生公子觉得，哎呀，你看为他们点小事儿，显得我也太小气了。人家也以礼相还，没什么没什么，都是出门在外的啊，那不交个朋友吗？显得我有点太小气了。好好好，你们过来这边喝茶吧。不用不用，我们那边有，我们那边有。卢真呢，哎，就过来了，也就是挨着人家还有一张桌子，也就坐下了。坐下以后啊，这韩天锦呢咂摸咂摸嘴儿，嘿，你别说啊，刚才我喝人那个茶呀还真够香的。哦，丁兆兰就问他呀，这个茶有什么不同？嘿，这茶它绝对是好茶。这卢真乐了，哥哥您是喝惯了凉水了，您喝什么样的茶呀您都说好。哎，胡说八道，好茶就是好茶，那茶就是不一样。哦，天锦大叔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嘿，那个茶喝在嘴里边怎么那么香喷喷的，苦不滋的，嘿，还是那么沉不滋的，嗯，好茶，喝着真解渴真爽。丁兆兰一乐，把伙计叫过来，没别的，你们这儿有这个上等的雨钱，哎呦呢，找那上等的给我们沏上一壶啊，是是是，快点是是，马上给您沏上。伙计立刻，哎，就把那上等的雨前茶沏上了一壶，给他们端过来。等了一会儿，给他们全都斟上了，也问了问你们都吃点什么呀？啊，有那个上等的酒席，给我们准备一桌，是是，马上给您预备去。紧跟着卢真呢，拿起茶壶来，三个人一人倒上一碗。韩天锦呐，端起茶来这么一喝，不行啊！不行，怎么不行？没有人家那茶好，嗯，喝着怎么也不是像人那么香喷喷的、苦不溜溜的，而且发沉的，喝下去哎，那么痛快。哎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大哥，您什么时候学会品茶？你看，我说的就是实话嘛。这个茶就是没有人家那边那茶好。他这一再的夸人家那边的茶好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人家那边的仆人呐，端着一把茶壶过来了。哎呦，您看啊，这个我们这儿呢刚刚的给你们沏上一壶茶，您呢尝尝这个茶吧。这卢真这脸通就红了，看了看韩天锦，怎么哪有坐在这边一阵夸人家茶好的，人家可不是给咱们沏上这么一壶吗？既然沏上了，卢真赶快起身冲人家那位武生公子，哎，多了多一致致谢，人家也起身呢，赶快向他还礼，怎么喝口茶，不分彼此，喝吧。卢真把刚才的茶倒掉，给他再斟上这个茶。韩天锦端起来这么一喝，哎，还是这茶香。丁兆兰、卢真爷俩也端起来这么一喝，果不其然，人家这茶叶啊，确实是比那上等的雨前还好。人家这是从家里边自己带出来的。就这么会儿的功夫，你想啊，那位武生公子那儿的酒席也齐备了，摆好了，卢真他们这边的酒席也全都摆好了，人家呢还让了让， 那几位朋友是不是到这边吃？不不不，我们这边也摆好了，咱们两边啊，各不打扰，两边两边。卢振虽然说这么说着，端起酒杯来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一看那位武生公子，就是这位武生公子啊，好像是闷闷不悦，端起酒杯来，叹了口气，又把这酒杯啊给放下了。仆人在旁边还一再的说，公子说什么你也得吃饭呢，你也得喝酒啊，有什么事也得把酒喝完了吃完饭再说呀。哎，这位相公呢摇了摇头，这一盘啊四个馒头，他也拿起来呢掰半个馒头，这半个馒头还没吃完放下了，吃不下去。嗨，卢真就觉得奇怪啊，这位武生公子难道说他有什么心事在怀不成吗？仆人呢要叫一个汤，这武生公子啊一再说不用汤了，仆人说没有汤哪成啊，赶快的让伙计给来碗木须汤吧，要快着点，一会儿的功夫热腾腾的这么一碗呢，木须汤就给端来了，也就刚刚的往桌上这么一放。就在这会儿，从外边噔噔噔又走进一个人来，这个人身量不高啊，也是黑脸大汉，嚯，穿着墨绿色的衣裳，肋下挎刀，进门就嚷嚷饿，我饿啊，我饿，有吃的没有？我饿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直的又闯进了后堂。徐良一再的告诉说：“哎呀，伙计呀，你看。”那个渴的刚坐在这儿，又来了一个饿的，你赶快打发打发他吧。伙计赶快过来了，哎，这位这位，您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饿，有吃的没有啊？啊，伙计告诉他了，您到外边去啊，那儿有现成的吃的。哎，您不是有急事吗？吃完了，您赶快办您的事儿去。哎，那行了。就这位身量不高的黑脸大汉，这么一转身，嘿、哎、嘿。跟那韩天锦一样，也把这栏杆外边啊当成外边了，一转身就奔那武生公子啊那桌上过去了，不容分说呀、啊、过来抄起一个馒头来，汤汤就是一口，那手过来就把那汤端起来了，滚烫滚烫的汤啊，滋溜喝进这么一口的，直点烫心呐、啊，喝下这一口就得了，紧跟着又喝着第二口，噗这一下他喷出来了，连着热汤啊在嘴里边，这个馒头渣子这一下这一喷，整喷在这个武生公子的身上，人家崭新的衣服啊弄得油脂麻花的扑了一身，你想想人家能不急吗？武生公子就起来，你个人太不讲道理了，他们抢吃抢喝呀、啊！啊，你看，你得赔我的衣裳。这人还急了，赔你的衣裳？嘿嘿，我得让你赔我的舌头。嘿，你这人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怎么回事？我要没吃你没喝你的，谁说没吃我没喝我的？那伙计赶快过来了。哎呦，这位大爷，这位大爷，我跟您说的外边不是这个外边，那是哪个外边啊？您看，我说的是门外边。您没看见吗？那儿有个三角架子，架子上边有块木板，木板上边铺着白布，上边摆着有馒头、粽子、花卷、包子，什么全有，那是现成的，您吃完了也不贵，您赶快办您的事儿去，谁让您拿起人家的馒头就吃，拿起人家的汤就喝啊。嘿，这位大好一转身碰撑把这伙计给拽过来了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蒙我是不是？你要说清楚了啊，哎，不用他赔我舌头了，你得赔我舌头。你想想啊，他这么一折腾，大家伙都看着呢，徐良、胡小季、乔斌他们都在这瞧着呢，尤其是那个开路鬼乔斌，看着这个人太不像话了，他们抢吃抢喝啊，站起来就要过去，多亏胡小季一把把他给拽住了。徐良那还得说呢，你看啊，这位武生公子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嗯， 喝茶嘛犯小淫，吃饭又犯小淫，他今天呢算是倒了霉了。那边卢真他们那桌上也看着呢，就连那个霹雳鬼韩天锦都急了，这人太不像话了，他们抢人家馒头吃。卢真瞪他一眼啊，就许你过去抢人家茶喝，就不许来人抢他馒头啊，哼，真是的。就在这个时节，那个武生公子脾气再好，他就是泥人吧，他也有个土性儿，哼着一下站出来了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话你冲我说吧，你得赔我的衣裳。这个人呐，唰这么一转身，赔你衣裳，你得赔我的舌头。说着话他就过来了，来到武生公子的面前，他左手一晃面门呐，右手一攥拳，冲着人家就是一拳。眼瞅着这位武生公子啊，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伸右手一叼他的手腕，伸手一抠他的肩膀头，起脚一踢他后脚后跟，夸叽他趴下了。到了这个时节了，屋子里边人哄堂大笑啊。这一笑可不要紧，这个黑脸大汉呢、啊、他是恼羞成怒，站起来攥刀把插了，他把这刀给拽出来了，窜过来啊，对着武生公子是抡刀就剁。这位武生公子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伸手攥刀把，也就刚要拽刀，这功夫这刀还没拽出来呢，眼瞅这黑脸大汉呐、啊，扑通的一声躺地下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时候卢真可过来了，一个箭步窜过来，一看他要动刀了，伸手一叼他的手腕，照他底下就是一脚，那还不扑通一声躺下呀？把他的刀也给夺过来了，再一伸手把他搀起来，这位朋友你这边坐，这边坐，把他就给拽到自己桌子旁边了，把这刀呢也就交给丁兆兰了。朋友你坐着，你拽我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先坐下啊，别着急，我跟你说吧，人以礼义当先呢、啊、哎，树以枝叶为缘，人间的事儿人间管，世间的礼世间说，是不是啊？我都看见你们动刀了，我怎么能够在旁边袖手旁观呢？朋友别着急啊，就是有天大的事情咱们得讲理，是不是？要说起来今天这件事情，嘿嘿，不赖别人，都是你一人的过错啊，怎么会是我的过错呢？你看呢，尽管那个伙计没说明白，你也应当看一看想一想，是有现成的吃的，谁给你预备现成的酒席这等着您吃呢？所以今天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错了。卢真这么一讲啊，这个黑脸大汉噌就要站起来，你说这话太没理了，你要怎么样？没别的，你应当过去给人家赔个不是。什么？让我给他赔个不是？我告诉你说吧，我是个浑人呢，唯独有一个人说话我才听呢，不然让我给他赔个不是，是比登天还难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